雪很白，你在圣诞节醒来，广播传来你听不懂的 Silent Night， 教堂钟声的节拍，路旁合唱的失败，一年一年你试图听出个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传遍所有，创造天地的神将世为人，他以命换你永世不沉沦，小小婴孩眼神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夜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如此伟大，却降生如我们。失败欲长出失败，青春却长出老残，聪明如你逃了又逃不出悲哀，教堂钟声的节拍，路旁合唱的诗班，一年一年你渐渐听出了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一遍所有，创造天地的神将是为人，他以命换你一世不沉沦，小小婴孩眼神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如此伟大，却降生如我们，小小婴孩眼神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生像你一样坠落后还能幻化成永恒。 欢迎来到我们的宴会报报，我是阿慧。今天小燕不在，但是你放心，我一点都不孤单哦。那今天呢，我要有一个乐谱要放送给大家，只要你将我们今天的视频，因为等一下我们会邀请一位神秘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哦。那这个神秘的嘉宾还没来到我们现场之前呢，那我们呢要先来做一个转贴分享的动作，就是呢当你们在看我们这个影片的时候呢，那这个直播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的下方有所谓的小铃铛，记得要按订阅，每一次我们宴会报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接收到讯息哟。然后呢，现在呢，我就要把它分享。如果你分享到你自己的涂鸦墙上，我们今 即将要送你等一下我要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我刚唱的那首是诗歌啦，但是呢我没有要送那首诗歌，我要送一首流行歌曲的乐谱给你们，我现在先不透露。那我自己呢先分享到我自己的脸书涂鸦墙，有分享的呢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你只要有分享，那就会收到我的乐谱哦，明天就会收到我的乐谱哦，我自己打的乐谱。那今天我们的神秘嘉宾是谁呢？因为在上一次宴会报报的时候呢，我们有聊到羞耻心。那小燕呢，她有说哦，小燕有说，哎，不行啊，总是还要有一点点吧。总是还要有一点点羞耻心吧，不能完全没有吧。然后我说，我告诉你哦，连一点点都不需要有。这时候就有个网友呢来留言呢，陈威任，欢迎你，谢谢你，谢谢你说我好听啊，谢谢你哦。好，我们呢先把它打开所有的留言。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支持我们的话，记得按赞啊，还要转贴分享哦，打开小铃铛哦。就有一个呢，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我很好奇耶，下次可不可以讲这个主题叫做羞耻心。那我真的，我跟你讲，我虽然不是阿拉丁神灯，但是我绝对呢会尽我所能的来回应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哦。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就是什么，人为何不要有羞耻心。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噔噔噔噔，杜姐，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吧 呀，亲爱的现场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杜姐 你好 啊，赶快来留言吧。如果你看我们杜姐长得很美丽啊、哦、真的，我告诉你我们两个都没有化妆啊对不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化妆，很美吧，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所以不需要化妆。那因为我们网友为什么要邀请神秘嘉宾，因为我说人不可以不需要有羞耻心，是从杜姐身上知道的消息。那我想既然要回答网友呢，我当然要请最专业的来咯，对不对？好，那对，那杜姐，为什么我们人不需要有羞耻心啊？你知道吗，从小哦，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女生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要留一点给人家探听你觉得这是不是跟羞耻心有关 呀？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受父母啊，受这个家族啊影响都很大的、嗯 哦、哎那对 哎，但是我们认识神了之后知道很多的真理、哦嗯、跟我们平常有的一些信念是有些是不太相符的 哦、真理，所以羞耻心不是真理 对，我们说人哦，假如我做一件事情做错了，嗯、我们会有一个罪恶感。 对， 对，那 我忘了把声音关掉 ，sorry。 那一般的话，我们基督徒说，哎，假如你知道事情做错了，你就认罪悔改就好了啊，认罪悔改你就没有那个罪恶感了。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会被那个。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一直在控告我们、嗯、就说你看你想想看、哦、你做错什么事，做错 什么事，你曾经 哎， 我的没有声音吗、嗯、有声音吗、哦、我们可以把杜姐声音再开大一点点、哦、 可能我靠近一点、哦、 好、嗯、你没关系，你也可以开大一点就好了、嗯、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刚刚杜姐有讲到一个关键点、欸、就是说我们常常内心有一个声音说我曾经怎样犯过错，然后那个就饶恕不了我、嗯，那个就不放过我，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糟糕，可能考试考不好、嗯、被爸爸妈妈念，对不对？ 对， 然后就觉得反正我就是这么糟糕。 对， 你觉得 你所谓的羞耻心这个部分是不需要有的。 嗯，羞耻心的话就是你后面讲的我这么糟糕，就代表说我这个人错了、嗯、你假如说罪恶感的话是、哦、诶，可能我这件事情做错了，那但是变成羞耻感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个仇敌的声音在控告你了，然后你也接受，你也同意了这个谎言、oh. 就是我是一个糟糕的人，或者是说事情失败了，你就说我是一个失败者。嗯，失败是一个事件，是一个 event， 是一个事件。嗯，并不是这个人失败了。 嗯，因为圣经上讲说我们认识神的人一人七次跌倒都要站立，那这个七是代表很多的意思， 很多次的意思，所以不管你做错多少事情，但是他只是那一件事情做错了， 对， 所以可能可以有罪恶感，不可以有羞耻心，是这个意思吗？因为跟他讲那是一个 罪 恶感嘛， 不必， 连罪恶感都不需要。 罪恶感就是我们假如犯错犯罪的话，就认罪悔改，神说他帮我们的罪丢到深海，抛到沙漠，永不纪念。所以就是你要认罪而且要悔改。 哦，所以那个悔改 没有罪恶感。 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就有些人就会讲了，他说基督教，我最讨厌基督教一个点就是反正他只要那个杀人的罪犯啊，他做了十恶不赦的那种，就是那我讲对了吗？我上次讲成语又讲错了。对，十恶不赦，这是讲对了吧？ 对对对， 哎，真的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就会不一样。哎，小燕不要骂我。你知道就十恶不赦的这样子一个人，你看他只要认罪悔改，哎，上帝就原谅他，怎么可以？你们基督教就是这么糟糕。 假如今天是我们换一个人来讲，假如说你认为我十恶不赦的话，我还能够得到赦免。那再反过来讲，假如说今天你犯了同样的错的话， 对， 你希不希望被赦免？被原谅？ 哎，其实每一个人在犯错的时候都希望是被原谅的， 都希望被原谅。 对， 对。所以神的话就是不管所以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哪里过犯显多，恩典就显为大，就是神赦罪的恩典会更显为大。像今天我犯了很大的错，能够被饶恕，可能我的感恩心会更大。那你可能我没犯什么错， 对，我可能就会说我因为我没有犯过什么错，我很有可能就会说你看你又犯了这个错，你又犯了那个错，你看我们就变成了很容易指责别人的人，不小心就很容易这样， 就是我们所谓的自义，自己觉得自己很棒， 是义人，对不对？ 自以为义， 自以为义嘛， 就 自己以为自己就是一个 很 有公义的人这样子。好，那刚刚杜姐有讲，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就是专家就是专家，但是专家需要被挑战，你知道吗？刚杜姐讲那么多，我觉得我不太想让她讲下去，因为我们要测试一个东西，就是通常来上我们节目的呢，来上我们宴会报报都要很会唱歌才行。那你要会唱歌，我们才会继续让你讲下去。然后呢，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考她一首诗歌啊，因为她杜姐呢是一位牧师，退休的牧师，退休了吗？还没。 Yes. 退而不休的牧师啊，通常牧师会给人家觉得就是很呆板呐，然后头发会有点秃秃的，对不对？然后就是穿着西装，肚子大大的这样子。然后你看我们杜姐像不像？不像，对不对？很美，而且讲话很温柔，害我今天讲话都觉得我声音有点太大声了，真是。我平常都要跟小燕抢，你知道吗？是我跟小燕抢，对，不是他跟 我 抢。我 今天第一次嘛， 对，没有，他讲话一向都是这么温柔，但是讲话温柔的人就真的会唱歌吗？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下。好，还有刚刚杜姐讲到了所谓的羞耻心，我刚刚其实在私底下有问他哦，羞耻心跟紧张跟羞耻心有没有关系？ 紧张事实上也就是害怕嘛，这是一种 fear， 对， 或是不好意思什么什么也是一种害怕， 对， 那羞耻心呢的人常常会害怕我的 做得不好， 做不好，我很糟糕，有的时候 人家不晓得会怎么说我， 人家能不能照我的本相接纳我， 对， 所以就常常会戴个面具出去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到外面就要变得很温柔，回家可能就是什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面具，面具拿掉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事实上我们的话可以里外一致的，假如我们不会觉得羞耻的话，本来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那但是我们觉得我不敢拿掉面具给人家看，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是丑陋的，所以我必须要戴个面具， 所以会戴面具是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丑的，所以才会戴面具， 对， 那我就肯定觉得自己很美了。我每次笑嘴巴都张很大， 对， 完全都不觉得人家看到我的喉咙会怎么样。 从 外貌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自我形象是蛮好的。 谢谢你，你很美， 自我感觉也很好。 自我感觉很好，所以我不太有羞耻心。你说我想到我没有羞耻心我就好开心哦。好， 首先呢，我们要测试我们的牧者杜姐有没有羞耻心，就看他唱歌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好不好？ 我跟你讲，事实上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妈每次唱把我跟我妹妹比较，就说她的声音真的很清脆，她说我唱歌有点像鸭子在叫，所以我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不敢唱的，即使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流行一些这个英文的一些这个乡土歌曲的这些歌曲，我都不太敢唱，只敢自己在家里面关起门来唱。但是我认识耶稣之后，我觉得我这方面的羞耻感啊，被打破了。所以我就说我唱给耶稣你听啊，不管好听不好听，耶稣都是照我的本相接纳我，我相信他听的都很开心，所以就敢开口唱 所以你不一样了， 所以不一样了，我还听你赞美过我说我的声音蛮好听的， 你声音好听啊你声音好听， 所以医治了我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赞美人也容易 也可以顺便医治人就对了 是受伤的得医治 真的所以赞美很重要咯赞美可以让我们的羞耻心减轻一点点 可能慢慢的可以全部在这个部分唱歌部分我可以说全部打破了 这样好啦我们来测试来杜姐呢来唱这首诗歌好那这首歌呢叫做什么等一下你们可以留言我不讲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们可以留言哦猜对的呢我也送你只要猜对然后呢又可以转贴分享我就送你等一下我要送你们的乐谱然后现在赶快转贴分享只要转贴分享12点以前转贴分享都可以送乐谱那我为什么要故意讲那么多话我故意要让他开始产生紧张的心情 那你跟我一起 看不到留言的感觉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留言哦。好， 秋霞说永远年轻的杜姐好。 谢谢零售零售谢谢。 还有没有人留言呢？什么？我看到了最后一个留言就是这个了。你有看到留言吗？等一下我要再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再点进来我才可以看得到留言。圣灵请你来。真的有人猜对了。 Yvette 陈猜对了，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的乐谱，神秘乐谱一张一份。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神秘嘉宾叫做杜姐，神秘乐谱呢也绝对不是跟杜有关呐、啊，哈，这神秘嘉宾配上神秘乐谱就是今天非常 beautiful 非常 perfect 非常完美的一种组合。我们刚聊到了什么？我们聊到了所谓的羞耻心。那刚刚杜姐有讲到，就是即使我们做错事，我们都只要悔改，只要真心诚意，而且真的要真心诚意，不能假装表面的，对不对？真心诚意的悔改的话，其实你不需要觉得一直用那个事件来控告自己说，我就是这么糟糕，我就是这么糟糕，我就是这么烂，对不对？ 对。 那个羞耻心是不需要有的。 对。啊、哦，罪恶感，我们说也认罪悔改就没有罪恶感。哦，没有罪恶感的话呢，那仇敌我们也不要相信仇敌给我们的谎言。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仇敌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了。那很多造成一些就是说羞耻的一些原因呢、啊，像我有听过最近才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老师对他的误解，同学对他的取笑。从小的时候有的人的话给他取一些不好的外号。 取些不好的外号，真的、 对，就 这是很伤心。他也没做错什么事、但是人家给他取这个外号、重点来了，如果他没有羞耻心，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叫做不好的外号啊。那为什么我们又会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叫不好的外号嘞？ 对，假如你就说给人家正面的，每个人邻里面都知道他会很喜欢的嘛， 邻里都知道。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也造成，我觉得造成一些羞耻感可能从家族就来了。家族假如说过去有一些像是失败的经商失败啦，带来的一些这个羞耻，觉得人家怎么看我们。常常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不认识神的人很更在乎人怎么看我们。 对，尤其是男生、很多男生都会用事业，对，他会用他的事业的成就来断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失败的人。我觉得男生这个部分很严重。所以男生都蛮有羞耻心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做太太的要怎么样，要尊荣、要尊荣我们的丈夫嘛。对，那常常男生他说我们最软弱的就是我们的面子问题。 面子 对， 所以羞耻心跟面子也有关联。 事实上也就是面子，中国人都很好面子，对不对？很多 家庭的教育就是你不能够失败啦，考试要考得好啦， 对， 那家丑不可外扬啦。常常一个人可能一件事情失败了，全家人都丢脸的那种感觉。事实上只是他一个人的一件事情，那可能就全家都觉得丢人啊。那一般来讲还有像是那种婚外受孕的，就是还没有结婚就先上车的，那个孩子常常也是就也是很容易有这个羞耻感。 等一下，是妈妈做错事，为什么孩子会有羞耻感？而且重点来了，在这个世代好像婚外啊，或者是婚前性行为，我发现现在人倒是真的很没有羞耻心，他们觉得是 OK 的，他们不觉得这是不 OK 的，可是生出来孩子却会有羞耻感，这很特别耶，对不对？如果他今天觉得很羞耻的话，他不会去做这件事啊，所以他就是没羞耻感才去做这件事嘛。我是怎么，我又歪楼了吗？各位朋友，如果我歪楼，你们请把我拉回来一下。 这个的确会造成一些羞耻哈，但是这个都可以到神的面前，这些都可以被解除的。 重点来了，是他的孩子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说，我 们就说精子跟卵子啊，在母亲的输卵管相遇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灵了，那个 spirit 人的灵已经有了， 哦， 并不是说好像哎生殖器官长出来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啊，才是好，啊， 不是像动物这样， 不才是儿子女儿， 哎，对， 那他事实上神在造我们在万事以前就知道我们是男是女了。 哦， 所以说哎，那个灵的确已经存在，那个灵并不是在一个祝福底下， 嗯， 啊，生出来的，就像说你说夫妻好，啊，神给我们亲密关系，那个是在敬拜神，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好，啊，享受是敬拜神，那但是在婚外的话呢，你就想想看，嗯，只要所有的婚外的都容易有一种淫乱的灵会影响，那这种敬拜的呢就不是神就是撒旦了。 所以有时候是哎，我突然好想他，我就是很想他，我就是很想他，这种有时候不是自己真的，是一种被牵制的， 哦，就是一种情欲的东西， 情欲的牵制，哎，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会以为那是我自己的需要。 嗯呀，有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有些色情的东西，你看色情书刊啊，色情的一些网络啊，这些都会有一些灵界的东西是进来的，是会把我们里面的一些这个情欲啊给引发出来的。 哦，所以人还是性本恶嘛，我们很容易被引发出来。是哎，我又歪楼了吗？所以我们是，所以现在到底要不要有羞耻心？我有点迷糊了。哎， 不 要 有 羞耻心， 不要有羞耻感。我们对自己啊，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我们好像这个有一些东西觉得面子的问题，这些我们要就是要分辨得清楚。 对， 就像这个很多嘛，像有的我们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太胖、太瘦、太高、太矮。 哦，眼睛太小啦，鼻子太塌，都觉得有羞耻心。包括这个都会有羞耻心， 这个有时候假如别人批判我们的话，假如小孩子他当然不知道， 嗯 哦，那他假如听到哎，嗯，这个父母啊或者是朋友这样子有嘲笑的味道，都会让他有羞耻感的。 哦，所以那刚刚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婚外受孕的， 对， 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他可能在肚子里就有灵，他就有羞耻心了，他不是人家批评他哦， 嗯， 他就产生羞耻心的，这是正常的吗？这不是，这是一般都会有的，通常都会有。 我们常常在做一些服事的时候， 嗯， 做到就知道他说他在不服气啊，或是他人的灵啊，这个有羞耻啊，有一些灵里面的不太稳定性， 不稳定， 对，那。追到最根本的时候就发现哎，他在可能有哈，就是说有这种常常会有跟就是说父母啊在婚前就受孕是有关系的。 哦，所以其实后来才发现其实这真的是都有关联的。 对，但是在主里面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们都有盼望， 都有盼望， 对，其实也看到很多像失婚觉得是一个羞耻是一个失败，但是这个只要得医治之后还是可以享受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婚姻的也 新的关系， 对，新的关系， 还有新的对自己新的一个核心思核心价值的一个新的定义，这样子， 对， 对不对？好，真的有点越来越深了，我觉得我已经听得有点头晕了。好，所以我们从25个人马上掉到17个人，因为讲到不可以婚前性行为，可能就影响到很多人想要再继续看下去。我先看一下那个观众的留言哈，现场朋友的留言哦。哦，你知道吗？有人说杜姐，你声音好耐听哦。 哦，谢谢， 耐听哦。然后再来哦，哎。娟郭你好，晚安。然后呢目前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有不同的意见，你觉得不是像杜姐讲的这样，欢迎你在现场跟我们提出来，那不要在我们下线了以后才在那边提，知道吗？因为我们下线以后就这种好像打那个哑巴，你知道吗？有苦说不出，等于说我们下线也没办法回复你，对不对？然后专家在这个地方 所以专家在现场为你解惑，你有任何觉得我才不这么认为嘞，你都欢迎留言哦。那你不用担心呛我们，因为我也常常不小心呛到别人，没有关系的。我们反正没有，我们今天会直播就是没什么羞耻心嘛。然后反正呢， 羞耻感 啊，没有什么羞耻感 ，shame、yeah. 羞耻心跟羞耻感不一样吗？哪里不一样？ 羞耻我们一般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核心，人的核心问题里面最核心的就是羞耻感，就是 shame、那个 最核心的问题是羞耻感。 因为羞耻感的话我们就会有惧怕，我们就会害怕人家拒绝我们，我们自己也拒绝我们，对不对、 我们自己也拒绝自己、 对啊、自己不接纳自己是不是就是、拒绝自己， 对 对啊，不就不喜欢自己 哦。对了，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件事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做，那表示我不认同我自己，我觉得我一定没办法做好它， 这个就是自我形象的问题嘛， 对不对？这个就是拒绝了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对对， 不可能完成不可能这样对不对、那我其实杜姐，你以你对我的认识，你觉得我的羞耻心大概有几分？ 羞耻感、 羞耻感，对如果说有十分的话，我身上的羞耻感大约有几分呢？ 假如那个线上的这个朋友们啊、有批判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能接受？ 不太会接受， 不太会接受。 好，等一下，杜姐，你先在心里面啊、先帮我打个分数，然后我要请线上的朋友来留言啊、就是你们从你们对我的认识，你们觉得我的羞耻感大概有几分？好，好不好？然后呢，我要再唱一首歌。好，那这首流行歌哦，不要离开哦，人快跑光了，我赶快来唱一首歌。啊，秋霞有回应你，哎，你好，那个宜心说好久没有听杜姐讲到了，然后呢，宜心说要有罪恶感，不要有羞耻感，哎，这对吗？哎，好像我们有点表达错误，是不是？ 对对， 连罪恶感都不要， 对对 对，我们强调一下， 错了就认罪，就没有罪恶感， 对， 罪恶感也是常常抓住我们的， 对。然后呢，秋霞说在主里面我们都有新的盼望，是的， 是的， 好，来唱一首。唱一首很世俗的歌，就是我今天要送给你们的乐谱，就是《永不失联的爱》啊，虽然有点老啦，但是蛮好听的。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 每秒都想拥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 杜姐，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好， 因为它不够老，这首歌太老了，他都听新歌。没有，杜姐都听诗歌了。好，其实我当我觉得我很爱我自己，我会唱这样的歌给自己听。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唱给情人听，我会觉得我想要爱我自己，我就会唱这样的歌给我自己听。这样，你就是我这辈子不想失联的爱，我就会对自己这样讲。我就是这么爱你，阿慧，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哦，当我自己一直对着自己唱这样的歌的时候，我很容易很开心，然后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尊贵哦。我好棒哦，然后你就不会想要去跟人家竞争，因为你不需要靠着竞争的那个头衔，就说争赢了然后来证明自己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羞耻感。等一下我先看一下留言，哎，他们对于我的羞耻感到底有多少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的留言，没有吗？有，没有。 OK， 你要再讲一下你的问题，你要我问大家的问题吗？ 对，就是说你觉得我，你们认识我啊，那觉得我的这个羞耻感如果有十分的话，Jack， 你帮我们看一下留言好吗？为什么这边看不到留言呢？ 有人说零， 我的羞耻感零。谢谢赞美， 已经都变成祝福了，都变成尊荣，都变成 glory。 对，有人说我的羞耻感是零，是谁呢？你不要匿名哈。沈一智说最棒的老师。哦，沈一智，杜姐有当过你老师吗？ 是，他是说你吧。 我也没当过他老师啊。他是武棍的，不是。 他说你是最棒的这个音乐的老师嘛。 真的，谢谢啦。好啦，谢谢你，凹的挺好的。好。很多我要看很多的留言，为什么没办法看留言呢？等一下有人说我零，我的手机出了什么事情呢？好，这里吗？可是我没办法卷动以查看更多的留言呢。好，那我们来，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我看一下哦，有多少人说是零呢？我觉得老师没有，零，在老师身上只感觉到耶稣的样子。好开心，我顿时我突然觉得我像小 S。 就那么开心，你知道吗？我终于知道小 S 为什么在开心的时候 会做出那么夸张的动作，但是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真的，那个第一次来看你这样直播，我就发现你很自由。 真的吗？真的。杜姐，你觉得我真的是零吗？ 我想我们多少 对嘛，我总是不会穿睡衣来直播啊，对不对？ 我觉得越来越好。就像我看你被剥洋葱这样一层层的剥了之后，真的是越来越有基督的荣美。 谢谢。哎呦，从你嘴巴讲出来我就会觉得我做梦都会笑了，你知道吗？好了，那各位朋友， 自由很可爱。 真的。所以我儿子说，妈妈你这样很丢脸。那这个就是不是羞耻感？我儿子有羞耻感。不行哦，不行哦。 有时候面子问题啊什么的，事实上、就是、 对啊，我常害我孩子还有我老公觉得很丢脸。但是我没有觉得啊，我长这么美怎么会丢他们的脸呢？从来就没有嘛，对不对？我们的特别来宾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了。 对，看起来你的快乐都建筑在他们的 痛苦。谢谢你引导我自己讲出来，然后你自己完全闪过这样子。好，按照惯例哦，你知道吗？不能再笑了，我的笑声会赶走朋友， 很可怕的。来哦，我们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来做祝福。哦，对，嗯，那今天很难得请到我们杜姐，哇，她的祷告真的是震动天庭，好吧？这是什么话？这话有点世俗，对不对？但是你放心，我这样讲对吗？ 哦，现在就可以开始。 对，就是说，为大家的羞耻感来祷告，就是说，当我们在弹钢琴的时候，在弹琴唱歌，然后甚至于弹琴唱歌给朋友听、给家人听的时候，不要觉得害羞，不要觉得紧张。对，弹给学生听，不要觉得紧张，不要觉得害羞，不要觉得哎，我都弹不好，我都没有练好，我其实都没有练，不要这样想，就是反正就上台就弹了嘛，你有多少就弹多少。 对， 对不 对， 对， 不需要羞耻感，也不需要为了我们的长相觉得羞耻感。你看那个阿慧长那么美，鼻子那么挺，我都没有，你放心，鼻子怎么塌都是美。 对， 对不对？ 我们就做自己。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呼召，都有不同的一些带领，所以 对 我们就做自己。那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是凡事都能做。 阿妹， 假如我们太靠自己的时候，就很容易就会有那个羞耻感出来了， 对， 就会怕做不好，怕自己能力不够，哦， 没错。还有，我有个感动，欸，就是我从小，被听到太多负面的，被批评的，就为我们线上的这样的朋友来祷告，就是求神挪去他们的羞耻感，跟我一样归零， 归零，对，我们是归零， 好不好？ 我们就有荣耀取代。 对，我们请杜姐为我们线上朋友来祷告哦。 呀，哈利路亚！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他是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是好神。 阿妹 呀，我说常常我们说空气，你看得到吗？我们说看不到，但是我们呼吸的时候知道是有空气。这位造天造地、造了我们的神是看不到，但是他比空气还真实，他创造了空气，所以他一直都在。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神，神够大，他很神，所以一位独一的真神就够了。只要你说，哎，假真的有这一位，我以前找了很久，也找了很多，但一直没有找到真正能够让我心灵有平安，让我的面具羞耻能够拿掉的，那你来找我。假真的有这一位，你来找我，你会经历到神，他会来找你，他会帮助你能够更多的认识他。很多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可能是从家族、从父母来的，可能是一些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的家规，让我们好像很多的束缚，我们有时候不敢在人家的面前哭，我们不能流泪，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大笑。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好像必须要 hold 住，好像里面有个黑盒子，这个黑盒子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打开的，不能够和人家说的，里面就这个黑暗里很多的仇敌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他都知道，他鼓励你就是勇敢的跟他说，把这个黑盒子打开，让光进去，就不能够再让仇敌欺骗我们。所有的这些欺骗谎言辖制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会一事无成，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目标，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真正依靠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吗？也是有限。是金钱，是名利吗？那些也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喜乐。我们说 亲爱的上帝，我们愿意让你进到我们心中，来打开这个黑盒子，让光进去，让黑暗离开，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是谁，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够信靠的是谁，我担心的我都跟你讲，我受伤的我愿意选择饶恕，我觉得还有些人是我很难饶恕，是我过去受到他们的伤的，我也跟你说，主帮助我，我愿意原谅。假如还有一些我们犯了过犯的，我们也跟主说，主我认错，认罪在你的面前。你知道，如果我认罪，你会帮助我不再在这个罪中打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罪，我就可以突破，我就不再被这个面具给抓住辖制，我现在可以拿掉这个面具，因为主你不是要医治我的面具，你是要医治我里面那个受伤的人，这个受伤的人主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造的，是最美的，是因为罪把它扭曲了，羞耻感把它扭曲的，我可以坦然的拿掉面具，能够做我自己，能够做一个主按照你的形象让事造的自己，打破这个羞耻，奉耶稣的名，而且主我宣告你的话，你就是以荣耀尊贵为我的冠冕，所以我是尊荣的，我不再是羞耻的，仇敌的谎言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一个一个的把它挪去打破，用神你的真理来取代，你说我是有价值的，我配得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配得这得这救恩，我是有方向有目标的，我存在是因着主你对我生命中的呼召跟命定，我也知道你要和我一同享受你所创造的这一切美好，我也可以跟你同工完成你要交付给我的使命，我信任的是你， I love you Daddy Heavenly Father， 我爱你，我爱你主，我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谢谢主，谢谢主为我们每一位在线上的朋友们来祝福，让我们的羞耻，我们的面具完全的拿掉，让我们就是敞着脸仰望我们的父，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现在就赐下，你的爱浇灌，你的灵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的祝福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欢迎呢每位朋友呢，谢谢我们的杜牧师，好，然后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那我们也欢迎每位朋友，如果你在人生上面还有任何的疑惑的话，那你也希望呢再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直播呢啊，如果可以得到讲解，虽然我们不是万能啦哦，我们自己也常常卡住，你知道，人生也常常卡住，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我们一定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找到出路哦，你们欢迎把你的问题都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不要忘记把我们的影片怎么样转贴分享，我们就要送你这首永不失联的爱，我们跟耶稣的爱是永不失联的。好，宴会抱抱，今天小燕不在现场，那你就当小燕吧，我们结束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爱心这样子， 对对对，好，宴会抱抱呢，欢迎我们两周后见咯，来，拜拜 拜拜，然后 开心